叫他拿個獎帽，即係我哋都要 做八卦。另外獎帽本身係形容缺乏嘅關係同中華，而時為獎帽得起最深嘅，可以係喺可人有法師嘅法師有七年，法師文化以及所有內東南亞李家地。想到入面 啊，二十四，二十四， 以講經主法，文化衞生，今晚我哋非常感恩長老長駕方臨，同大家分享恩緣慈性。好啦，而家我哋恭請上元下位長老為大家宣講《花嚴經》普賢行願品。 各位法师，各位善信居士，今日在未曾讲经以前咧，我就先同大家咧攞个人情，就因为我哋眼咧就怕光嘅，即系因为嗰啲善信啲心有弱，都有副作用，而家我就眼怕光。當然如果我能夠接受的就不需要了，萬一我接受不到的光太強呢，我就打得合理我都不應該打得出來了。那麼剛才這個介紹呢都是一種的虛名來的，那麼一個學佛的人呢，出家人呢，即是講經呢是應有責任應該做的事，無論哪一個都是都是一樣的啦。那麼所以呢當然這些人學啦，不過呢我呢就是一個最蠢的人，應該呢所學就不多，不過我好彩啦，我本身是香港人，我有家庭都不小的，我近啲住，所以呢就我哋好標準廣東話呢，大家係廣東人呢比較呢相通啲咁多。所以我啦，如果講真有乜嘢唔愉快嘅地方啊，就希望大家都原諒啦。嗱，咁呢部《花嚴經》咧，嗱，普賢菩薩行願品咧，就屬於淨土五經之一。嗱，本嚟淨土啊經典咧就係三部，就係、是《阿彌陀經》啦，同埋呢個啊《十六觀經》啦，同埋《大和量壽經》咧。根本唔係淨土三經嘅啫，咁後來咧就將呢個《楞嚴經》第五卷背後呢、這個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啊，佢叫人家念佛嘅，就係、是、二十五圓通念第廿四種圓通咧，係六根同時咧係念佛，所以話都是六根正念相繼得三摩地思為第一，係大勢。是菩薩所修的要人家念佛，又加上了四經的喎。咁呢個《花嚴經》咧，普賢菩薩行願品咧，因為呢個長項文啊未曾計中以前，就係咪最後嗰段文咧，都係勸人家嚟念佛嘅。就係我哋嘅人臨死嘅時候咧，乜嘢你都帶唔去，咩名啊、利啊、仔仔孫孫啊、財產啊，乜嘢都帶唔走。咁我唯一可以跟住我哋走嘅咧，就係我哋受持讀诵呢個十大願王。我哋臨走嘅時候咧，既然一切都帶唔走啦，咁邊有可以帶你走咧？如果我哋一生人咧，日日受持呢個十大願王，咁啊到嗰個時候咧，十大願王啊行先，我哋跟住佢後邊，咁佢帶我哋咧，就帶我哋去西方極樂世界。由於有呢一段咁嘅經文咁嘅意思啊，所以後來咧就將呢個普賢菩薩行願品咧就加埋呢個淨土經典裏邊。咁啊，既然《彌陀經》、《十六觀經》、《大彌陀經》加上《楞嚴 定了二十五年通大小的菩萨二十年通章，再加这个行愿品呢就同时净土五经嘛，这个就是一般人呢所明白所知道的。那么讲经呢就当然旧时呢有一定的规矩的，这个怎样呢是依照这个花园中亦只有依照这个天台中多数讲经呢就是有两种这个形式。那么如果依花园中呢就是十门演义，由最初所谓教起因缘藏性所示中取通博教所谓经，就是第九种性命题，第十条解文义和入经文法。那么天台中呢就多部分呢就根据这个五重原意，五重原意第一就是声明，第二就是缘起，第三就是明宗，第四就是辩用，第五就是判教上。那么天台中呢这五重原意呢就比较简单一点。那我们这次可三组事实上剩下怀长老呢，咁佢当年喺北方固然系跟呢个东北三老啊，系学呢个连学呢个天台宗嘅理论啦，嚟到香港嚟学佛经写全啊，学佛经写啊，我都有佢一个短时期同佢一齐嚟同学，咁亦都系学呢个天台宗少少嘅理论，所以我今晚即系呢一部行愿品咧，我亦都系以呢个天台宗咧五重原意咧，同大家都系介绍下嘅。嗱，咁啊，五重原意啊，在呢个经藏经里边咧，就冇规定呢五重嘅名词，但系咧，佢哋有呢个咁嘅理论。咁啊，佛教呢就喺呢个东汉啊，来到我哋中国之后，经过魏、宋三个，一共咧系晋、宋、齐两层，然后先到呢个隋朝。嗱，咁以前咧，由隋朝以前啊，虽然经过三个，经过晋、宋、齐两层，历朝历代咧都有好多法师讲经噶，但都未曾有人家咧发明呢个五重原意。一路至到隋朝，我就天台宗个开山祖师咧系智者大师，佢喺呢个天台山啊读《法华经》，正到呢个《法华三昧》，因此就根据呢个《法华经》咧就立呢个五重原意嘅道理，可以讲咧法治人所未化嘅，从前未有嘅，佢就开始就发明，所以称为佢对原意。就是很玄妙的道理，这个前人未曾发现，他能够发现。这个五重原经里面就没有这个名词的，但是他有这个道理，出于这个《法华经》，所以智者大师有个悟性这个《法华经》，因此就将这个五重原就发现出来，所以成为这个天台宗，因为他有天台山就是这个建光啊，然后这个天台山呢悟性这个法华三昧，而发明这个五重原意，他以这个山呢而立名，所以就叫做天台宗。咁天台宗呢五重原意啊，即系色名、显体、明宗、辩用、判教上呢个五重原意咧，唔单系喺呢个佛法里边有呢个道理，就系世间法咧都有呢个道理嘅。咁为咗大家比较咧，系加以明白一点咧，即系未曾讲佛法之前，先将呢个五重世间嘅道理。有事我哋一张台，唔论咩台啦吓，呢个台咧就佢呢个名噶喎，大家都话佢系一张台，冇人话佢系一张床，冇人话佢系一张凳仔，佢的确系一张台嚟嘅，大家睇就系问佢咧系咩系张台，嗱呢个台咧就个名啦。嗱咁啊，跟住咧呢只台系俾咩做嘅咧？你有佢呢个体啦，但通常就用木头做木台咧，请道木师傅做咧，咁啊以木为体啦。嗱，咁如果系有啲嘢铁嘅台咧，大家识嘅咧， 从你这台咧，呢个天就系你上台嘅体，或者系倒嗰啲烧肉嗰啲胶啊，咁啊倒成一张胶嘅台咧，咁呢啲胶系你这台嘅体咯喎，所以第二就系连体啦。嗱，咁第三年中咧就系讲做呢个台嘅方法，如果木台就梗系请啲斗木师傅去做啦，去学过噶嘛。嗱，咁如果系铁嘅台咧，就梗系请呢个嗰啲烧铁烧海师傅啊，点样去做咧就佢负责啦。嗱，如此类推咧，所以呢个年中咧就讲呢个修行嘅重要，即系点样做呢张台咧。嗱，咁啊第四就变用。用的就是作用，即是我们做好这些海啊，有什么作用呢？我们吃饭，我们就饭海了，它的作用给我们入饭，是装餸、装汤、装饭摆在里面吃。那如果我们小朋友回来读书，今天它就书海了。我们的写字楼，我们办公的，就办公室，办这个公司的事干，那你就是公事海啦，咁啊做呢个海呢个作用，就我哋食饭，或者读书，或者摆个电视睇电视，呢就个作用啦。嗱，咁啊第五咧就判教上，就呢只海咧有啲系长形嘅，有啲系圆形嘅，有啲系四方形嘅，有啲就高啲，有啲就矮啲，就就住呢个环境咧去做，有个布置，呢个就判教上。咁所以咧，一般世间嘅事事文文咧，都有呢五重嘅道理嘅。咁讲完呢个世间嘅譬喻咧，我哋真正咧讲呢个五重。第一声明，嗱，每一部经咧都有佢呢个名嘅。嗱，好似我哋家讲呢一部《行愿品》品咧，佢全名叫做《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嗱咁啊，大方可能花严经咧就系全部花严经嘅名嚟嘅，咁啊普贤菩萨行愿品咧就系花严经里边咧啊其中之一品，系一个品嘅名嚟，咁有冇名啦？所以先嚟要解释，嗱咁啊第二咧就显体。凡咧神事实理就咪话佢就睇啦，好似头先我讲嗰张台，佢实实在在唔单系个名啊，真系有张台摆到，咁啊实实在在有咁嘅事，亦都有咁嘅理论，咁咪佢就睇啦。但第三咧就系明宗，宗咧就系重要啦，因为呢个理体咧就系讲我哋呢个众生嘅佛性啦。嗱咁啊众生。佛性咧系人人本具，系个个现世，唔单话佛具足，甚至一只蚂蚁仔啊，一条最幼细嘅虫，佢都有呢个佛性。不过佢呢个业着所依持，堕落做蚁仔，做一条幼细嘅虫，其实佢呢个本体咧都系一样嘅，同佛所证系一样。咁既然佛证到呢个理体，受到千千万万人嘅尊重、恭敬、学习，咁我啲矮仔嗰啲细虫，因为啲业障重堕落，咁啊需要修行咧。首先第三就密宗，要有修行嘅力量啊，先可以去除佢嘅业障、佢个烦恼，然后先得到证到呢个本体。所以第三就密宗啦。咁啊第四就论用。咁佢成功之后啊，佢有咩作用呢？就显出佢自己个本体。亦都咧，佢证到本体之后咧，佢就去度众生，去教化一切有缘嘅众生。呢个就佢个作用咧，亦都包括断烦恼、了生死，就系依宗修行嘅作用。咁第五就判教上啊，佢系属于呢个高深。嘅理論咧，就係因為係一個普通嘅拳頭方便話咧，所以亦都要咧嚇判別每一部經佢嘅基礎係深奧，亦或係語詞方便，亦都要明白一下。嗱，咁呢個五重原意咧，就簡簡單單就講下。 佢嘅大概咁，但係講翻呢部《法華經》嘞喎。嗱，首先我哋聲明就解釋呢一部經《大方廣佛法華經》佢嘅意思，跟住講呢個普賢菩薩含蓮品呢一品嗰個名目。嗱，咁未談解釋之前啊，我哋先將呢部《法華經》咧係介紹大家知道下。嗱，咁啊，《法華經》咧原先啊就喺呢個六宮裏面啦。嗱，咁啊，在佛滅度後，大概600-700年之間咧，咁啊，當時印度啊有一尊菩薩出世，佢咧佢叫龍樹，即係龍樹菩薩。咁啊，呢一尊菩薩咧，喺我哋佛教歷史上咧係好有名噶，佢同呢個慧心宗咧係好有關聯。咁當然佢有個時間，就係佢有佢個福德智慧啊。咁佢出家三年啊，佢就將當時佢出家嗰個時候咧，全個印度所有的意義就全都有佛經流通的，所有的佛經呢他已經讀過，不單讀過全部都記得，不會忘記，但我見他的智慧呢是不可思議的。咁啊，當然既然佛經當時全部讀曬啦，咁變咗佢就無經可讀咯喎，所以就好苦惱啦。咁啊，有人咧就喺佢自己嘅淨室，即係佢自己修持嘅地方啊打坐，咁啊突然間咧滿屋都係水啊，大海嘅水湧到佢呢個淨室自己修道嘅地方。當時有一尊菩薩咧，佢就大怒菩薩，就同佢講：佢話你雖然咧有呢個世間上啊，已經一切嘅佛經你讀曬，亦都明白記得曬啦，當然就無經可再讀啦。佢話我可以幫你，佢話我帶你去龍宮裏邊咧，我哋龍宮有好多佛經，可以你帶你去龍宮裏邊咧讀經啦。咁因此佢大龍菩薩咧，就將呢個龍樹菩薩帶到呢個龍宮裏邊。咁啊，當時咧就俾一箱佛經佢。佢話：嗱，我而家俾你一箱佛經，佢話你好啲研究，好啲去讀。你讀完之後咧，我就再嚟咧換個第二種俾你讀。咁啊，大龍菩薩就離開佢咯喎。咁啊，隔咗人咧，佢就嚟見龍樹菩薩，佢就話：我再入俾佢一箱佛經啊，你讀完未啊？如果你讀完咧，我就換嗰啲俾你啦。咁啊，龍樹菩薩講啊，我啲經咧，我讀咗人。讀得好少呀，你整箱佛經裏面咧所讀都唔知幾多1%都讀唔到啊！佢話我個家師就知道咧，佛經係好多好多。咁啊，大龍菩薩就講啊，佢哋所讀嗰啲啊，當真啊，喺我龍宮裏面咧係10,000份啊，都冇一份咁多啊！佢就可以慢慢咧細心去讀。咁當龍樹菩薩可能我冇時間咧，喺呢個龍宮長住，亦都是研究呢個佛經，因為我同世界上嘅眾生咧，呢個因緣到啦，我要回歸我咧自己嘅地方去教化眾生，去度眾生，就冇機會喺呢個龍宮裏邊咧再長住落去研究佛法。咁啊，當時大龍菩薩我咁唔係問題，佢話你未曾離開回到你自己嘅地方之前啊，佢我可以帶你參觀一下，我嘅龍宮裏邊咧好多好多佛經啊，又可以我帶你走一圈，唔使幾多時間嘅啫，咁你咪睇過下，你哋知道佛經之多啦。咁啊，龍樹菩薩跟佢就喺個龍宮裏邊咧打走一圈。但一睇咧，龍宮裏邊嗰啲經都多到啊，好似個須彌山咁多。 咁龍政府真正係探底官子啦，先至知道自己咧所見嘅佛經啊，從此太少啦，家先至知道明白到龍宮嘅經典咧各種嘅豐富，咁啊行咗好多人，咁佢就稍微瀏覽望下，但其中突然間咧就見到有一部經啊，佢就大方講佛法嘅經。他們覺得是非常好的部經，他們停在那裡，他們沒有機會讀的了，沒有時間讀的了，他們只是將它揭一揭，隨便揭一下，揭到哪裡他們就記到哪裡，揭到哪裡就看到哪裡，就留心注意記到哪一裡，那麼稍微揭得幾次呢，他們就回來了，他自己去印度的地方，這個人間咁啊，翻嚟之後咧，佢就記咗經典，將個記錄成為翻呢份文字，就係、是、印度文啊。咁啊，等於話呢個人世間咧，先就開始有呢個《花蓮經》，傳咗佢哋大方講佛《花蓮經》。嗱，咁啊，後來咧，當然啦，佛法漸漸流到中國啦。嗱，咁啊，《花蓮經》咧來中國啊，就當然好古老嘅時間，有三種嘅翻譯本，即係包括六十花蓮、八十花蓮同埋四十花蓮。嗱，咁啊，最初翻譯中國嘅咧，就係當呢個晉朝嘅時候啊，有呢個尊者，佢就佛陀，佛陀羅尊者，佢來到我哋中國翻譯呢個《花蓮經》嘅第一次。第一本咧有六十卷，第一佢講咧就佢就六十花蓮，亦都講咧佢就晉譯花蓮係東晉嘅時候。嗱，咁啊，第二次翻譯咧就係唐朝啦。咁有一位叫實差難陀法師，佢亦都嚟中國翻譯呢個《花蓮經》，一本咧就有八十卷。有四十八品，嗱咁啊，其中以就我所講呢個普賢菩薩行願品咧，係屬於佢四十八品以內，歸納呢啲佢有八戒品嘅，都依四十八品，但係亦都可以將佢咧係另立一品，成為呢個八十八蓮經咧係第四十九品。到咗第三次咧，亦都係唐朝。有一位波耶法師，他亦是翻譯呢個《花蓮經》咧，一共有四十卷。嗱，咁啊，四十卷花蓮咧，就係、是、啊，係行願品嘅擴充。即係四十卷花蓮咧，全部所講咧，就係、是、講呢個普賢菩薩嘅十大願王。凡文咧，亦都可以講啦。在八十卷花蓮裏面咧，係最後之一品嚟嘅。嗱，咁我哋明白到啊，呢個《花蓮經》咧，咁啊，花蓮來到中國之後，所以啊，第一咧，我哋就要識嚟，識嚟解釋乜嘢叫做大方廣佛《花蓮經》，乜嘢叫做普賢菩薩行願品啊？嗱，咁啊。根據呢個《花蓮經》嘅基題咧，如果將佢講起嚟啊，真係可以講咧幾個禮拜都講唔盡嘅。例如我哋妙法蓮花經大學嘅啲眾我聽過，我哋智者大師講呢個妙法蓮花經有妙字啊，就係、是、一個妙字啫喎，就講咗九十堂，一日講一堂。就講咗九十堂嗰個九層談妙啊！當然佢有咁嘅智慧，佢哋有咁樣嘅能力就講得咁長啦。當然我哋普通嗰啲人啊，係凡夫，亦都唔係好大智慧，當然咧就冇法師講得咁長噶啦。咁加陣時咧，我哋首先根據啊，咁啊有一位清涼大師，即係二手博士啊。他是这个花蓮宗呢好像第四代的祖师来的。记住都有一部呢叫做行願品疏抄。咁佢里面呢就用每一个字两句话来解释，例如大 咩叫做大咧？方咩叫做就方咧？广咩叫做就广咧？咩叫做泛咧？咩花字啊经咧？咁我就根据咧佢呢个手抄里面咧所介绍嘅，同大家两位介绍下。嗱咩叫做大咧？个极虚空自可量啊，就体无边调。咁就叫做大啦，即系话咧呢个虚空，即使可以量度，究竟有几宽，或者有几宽，你都可以量得到。就虚空点量啊？好难量得到几宽。大家话，假使能够你量得到虚空，就几宽有几大？大啦吓！呢个《花严经》嘅道理啊，你都冇法子啦吓，比例得到啊，所以称为你就大啦。嗱，咁啊，方咧就系话天沧海而可饮，法门无尽啊！呢个沧海就好似大西洋、太平洋几盘啊，系人都睇唔到定边啊！你可以将佢饮尽。当茶咁样饮晒个饮尽，可是咧，我哋经里边嗰啲道理嘅法门啊，系无穷无尽，所以佢就放啦。嗱咁啊，广咧，佢就话虽尘刹而可数，用莫能测啊，所以佢就广啦，就系将呢个世界上咧，将个粉碎可以咧数出有几多粒微尘。当然这个数目就很难数的，就假使你将这个世界将它剪碎它磨碎它，你可以数下它有多少，但是呢经里面的作用啊没法子能够你测得到啊，所以就广了。那么份呢它的离国所放啊，朗照万法之心髓，就叫做佛。嗱，咁啊，成佛咧，就当然冇咗呢个能所嘅，冇咗呢个对待嘅，所以离国所国，离开呢个能国所国，系究竟成佛。成佛之后，国者就系智慧咁嘅意思啊，能够朗照万法嘅根源。咁啊，叫做佛咯。嗱，花咧就吩咐万行，荣耀众德，又明白叫做花。嗱，咁啊，言咧就系啦，用呢、这个用佢呢个花咧嚟到去嘅言释呢个经嘅理论，咁啊叫做言。嗱，咁啊经咧就系、是、属于啊一切嘅理论。包在呢个经里边，所以名为叫做经啦，即系咧贯彻一切玄妙嘅道理，成为一部经。嗱，咁呢个咧就根据啊呢个二手博士咧，就简简单单每一个字，用两句话去解释。当然咧，佢哋嗰啲大不高僧啊，可以讲咧系菩萨在内，先有咁样嘅智慧咧。啊，咁啊简简单单两句。话解释有嘅事，除咗之外我哋就可以将佢呢个经题咧，系一个一个字嘅简单再解释下啦。大就系体大，我哋众生呢个本体咧，可以讲咧系经常讲啊，系树穷三尺，横遍十方。佢本身咧就系无形无相啊，虽然本体系有啊，你亦只有咧系真正修持成功啦，能够证到自己个本体啦，你先至知道佢究竟有几广大。但我哋凡夫为中咧，都系迷啊，未曾开悟啊，就根本咧就唔知得咧，我哋呢个本体究竟有几大。 所以大的我們的體難，我們眾生的心，我們眾生的本體雖然是無形無相，唯有可以才可以明白，才可以知道，所以它是無邊無表，是究竟清淨淨滅，那就變成大了。那麼方呢，就講這個相，雖然我們這個身體呢是清淨淨滅無形無相，但能夠見到一切法，一切法啊，世界上一切的事理因果性相，一切法都是以這個清淨本體呢而建立，由這個清淨的本體呢才就可以呢還理一切法事理因果性相，都是離開這個本體成立啊。咁啊，成立一切嘅法咧，都系无边无表，所以称为叫做方啊。嗱，咁啊，讲咧就系用啊，用者即系话我哋嘅心性虽然清净净灭，但能建立一切法。所建立一切法咧，一人一法都离唔开我哋呢个本体。每一种法咧都系清净起修，清净为足。所以稱為叫做用就叫做講啦。咁如果再簡單嚟講咧，呢個大方講三個字咧，就係我哋眾生呢個身體。咁呢個身體咧，就可以講咧係人人本具，就個個現成。就好似乜咧？就好似我上次有一個譬如啊，我哋世間咧讀書，嗱咁啊最高咧就係博士位噶啦。無論你學邊一科，你學律師即係法律系啦，或者醫生就學呢個醫科系啦。無論你學邊一個系統，咁學到呢個博士位咧，就冇得再讀噶啦，係最高嘅個學位就係博士位。嗱，呢個博士位咧，就唔係某一個人專利嘅喎，係人都有份。雖然係人都有份可以讀啊，但未必個人讀得到。嗱，例如或者家庭環境唔係幾富裕，即係普普通通，咁啊交唔起學費，亦都俾唔起錢去住宿。一切的費用，即是環境不是多好啊，他的長輩父母是沒有這樣能力栽培他，他就讀成這個博士位啦。雖然他本身有這個博士位各種的機會，因為環境栽培不到，或者環境啊可以栽培他的，你要先交學費，父母就給錢，你住宿給了錢一個月，父母就給錢，但他不喜歡落飯，咁佢唔中意读咧，咁佢亦都冇办法攞到呢个博士位啊！所以呢个博士位虽然咧系人人都具足，系个个都可以收到，唔系某一个人嘅专利品，但佢环境唔许可，或者自己唔中意读，佢亦都系攞唔到啊！嗱，我哋大方讲呢个众生嘅心性咧，都系一样。咁咧，由於我哋眾生係迷，冇呢個修持嘅功德，冇呢個修養嗰種嘅力量，所以就唔能夠將我哋嗰啲煩惱啊係斷著，唔能夠將我哋嗰啲煩惱咧去除，呢個生死了決，所以仍然咧係凡夫俗子一味。嗱，咁啊，佛咧就是、因為有修德之功，經過長時間去修行，咁啊將佢呢個三煩惱以及咧種種嘅生死痛苦啊，全部都清清楚楚將佢撇離。咁啊，既然煩惱生死都脱盡了盡啦，佢就本有呢個大方廣嘅成理體咧，就得以顯現出嚟，因此就究竟咧就係成佛所唔同咧，就係咁啦。咁啊，所以呢個大方廣啊，就係我哋眾生嘅心體。 唔正之後就係食物，未沉正咧就屬於呢個重心嘅心死流轉。即係大方講咧，簡單講就係咁意思啦。咁跟住咧就講佛字，佛咧就係印度話叫做佛陀耶。嗱咁啊，中國話咧就叫做國者。者就係人啊，即係一個國嘅人。嗱，咁呢個國字咧，就有三種，就係自國、國他，要用國行圓滿。嗱，呢個哋自國咧，就佛之所以成為佛，為萬世嘅師表啊，人人對佢尊重、仰慕，就當然有佢呢個修持。有佢呢個道德，有佢呢個學問，主要就係咧，佢正到自己呢個清淨理體，咁咧亦都可以啦嚇，將佢呢個清淨理體所講呢種境界啦，去道眾生，咁啊別人明。別人懂亦都唔識佢嘅修行，嗱咁啊，我哋講佢釋迦牟尼佛咧，佢可以咧自己憑佢呢個智慧啊，係降到呢個大方廣呢種咁樣嘅自性具足嘅道理，斷盡煩惱，了脱生死，自己降自己本來具足呢個大方廣呢個理體啊！咁啊，佢就自覺咯。啊，第二就覺他，他就係他人。佢雖當食物，但仲有好多眾生咧未曾覺悟啊，有好多眾生咧係未曾食物啊，要是呢個生死流轉，六道輪迴，無時無日，即幾時就可以了脱啦。所以佛咧就係一種大慈悲心，任呢個世俗嚟到道眾生啊，將自己所講嘅道理為眾生説出，亦即是包括我哋現在藏經裏所有一切嘅經典，所有一切嘅理論，都係教人家要點樣修行。無論你密宗有、禅宗有、淨土宗有、唯識宗有、天台宗、法蓮宗，無論邊一種嘅學説係佛經嘅，咁啊都係教人家要點樣修行，就各適其適啦。你從邊一方面有緣，咁你從邊一方面咧入手去修行，咁啊都可以咧係了脱你嘅心死，斷盡你嘅煩惱啊！究竟正道咧係同佛一樣，嗱咁呢啲咁樣嘅功夫啊，係從佛嗰啲學嚟，亦都係佛慈悲咧教我哋，所以咁就變成國家啦，就係將佛自己所證啊嘅理論嘅修持去教化他人，令到他人嘅眾生啊有餘嘢依佢個教育去修學，同時亦都可以證到同佢一樣，咁啊佢就國家啦。嗱，咁啊，各行原本咧就係自覺、覺他兩樣都原本，咁呢個有啲分別，就是、一定要係有緣。咁樣佛已經去世咁耐啦，仲留下好多眾生喎，未曾到啊！唔好話今日，就算佛在世嘅時候，佢入滅去世嘅時候，都仲有好多印度人啦，唔好講全世界，佢有好多仲未曾成功嘅喎，即係佛冇緣。所以啊，各行原本咧，就凡係同佛有緣。凡是咧同佛法有緣，佢有宿生嘅時根啊，佛都將佢哋咧係度盡啦。嗱，咁如果冇緣嘅咧，就當然冇法子度佢咧。就算你肯度佢啊，佢都唔聽你教話啦。所以呢個各行原本咧，就係專講所謂呢個與佛有緣嘅，就可以度佢。例如佛在世嘅時候，有個國家有個叫做波斯王， 嗱，咁呢一位國王咧，從呢個佛教裏邊嚟講咧，就可以講係一個扶持佛法，因為咧係最有力量嘅人，佢好尊崇佛，好敬仰佛，但佢有咗個管家，咁啊國王個管家就好大，唔係好大勢力嘅咩？係一個老婆婆嚟嘅，係一個老人家，係女性，係老婆婆。但佢呢個主人波斯匿王啊，就好信佛，好尊重佛，好信仰佛。但佢就偏偏咧同佢呢個主人咧相反嘅，佢就從來都唔信佛，亦都咧唔學佛，亦都唔尊重佛。咁啊有一次咧，波斯匿王為咗咧請佛嚟王宮應供啊，教化王宮個子子孫孫，就喺呢個王宮裏邊咧，就設呢個齋宴請佛，同埋佢呢個上隨眾1250個弟子咧嚟到個王宮應供。咁啊，呢個老婆婆佢而家管家啦，咁啊呢個齋宴一切嘅事情啊，當然由佢打點啦，由佢負責佢管家嘛。咁啊，但等佢一切都做好啦，咁啊時間到份咧，同佢上次做個弟子咧，來到呢個皇宮啊，已經咧入門啦。可是呢個管家嘅老婆婆咧，因為佢唔信佛啦，咁啊睇啲佛入嚟咧。佛就入門，咁佢就吞後王，但行前一步，佢就吞後一步，咁即係咧唔想見到佛。嗱，但呢個王宮無論幾偉大、幾廣闊，都總有後面一門牆啊嘛。就算一萬尺啦，咁你吞一萬尺吞完，佢又係一門牆噶啦，佢冇得再行噶啦。咁所以佛亦都唔理佢，一年咁嘅時間，呢位管家阿婆咧，就向後吞吞，吞到嗰門牆咧，即係門口對正後邊嗰門牆咧，咁都冇得吞啦，嗰門牆頂住啦，咁啊點咧？咁啊佛咧依然繼續行，咁行到同佢打對面咯喎，咁啊點咧？呢、这個老婆婆就冇得走啦，個木杯車就放咗埲牆，咁佢為咗就試埋隻眼，佢唔睇佛，實係一咩向邊同佢打對面就啲門啦嚇，即係佢唔好幾多穿啊，佢為咗唔想見到佛，佢就試埋隻眼，唔想見佛，佛就用神通啊，咁樣啦嚇，令到呢個眼咧係睇到嘢，見到佛，咁啊，但佢啲書佢都唔信佛。亦都唔理佛，亦都唔會尊重佛。嗱，所以佛法有兩句話，佢話佛法雖廣啊，就難到呢個冇緣之人，就係咁嘅意思啦。你同佢冇緣咧，你就幾好，佢都唔會接受你嘅教化嘅。咁所以話各行緣故咧，就係翻嚟指份咧，同呢個有緣嘅眾生。佢已經道盡咗啦，所以佢哋又滅咗虛世啦。嗱，嗰啲冇緣嘅咁啊點辦咧？咁佛都唔可以放棄佢哋嘅喎，所以咧就留翻當為下生未能尊佛啦。咁啊，佛去世之後，咁啊下一尊佛成佛咧，就係繼承佛位，就係彌勒菩薩。嗱，我根據呢個彌勒菩薩上身經或者下身經所講啊，咁啊由佛滅道至到彌勒菩薩出世咧，都唔知幾多億億萬萬年。咁如果你話嗰啲未曾得道嘅眾生嘅人啊，要經過千千萬萬年，先至等彌勒菩薩出世落花三昧去度佢哋咧。咁呢個千千萬萬年，以我哋今日呢個人嘅壽命100多年嚟講啊，都唔知得千千萬萬世，同埋生死流轉。咁所以佛咧就大慈大悲啊，在呢個無量法門之中咧，無問而自勸，説出呢個淨土法門，讚 向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如果阿弥陀佛呢四十八种的种种愿力，就是劝人家地呢修持这个净土法门，很简单，只要你肯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肯吃得素，吃得沙，吃得不要杀生，那么就是五戒，加上年份呢，那么到临命终时，阿弥陀佛要用观音大势至菩萨清净打众菩萨呢，那么指引你们往生西方，就不用等到未得菩萨呢，几个千亿万年之后出世，才能再度我们。那么这段时间呢，我们就不用受这个生死轮的痛苦，那么那段份呢就很悲啊，无问而自宣。因为佛讲经说法呢，都是由这个弟子请问，有什么不懂，有什么不明，那么请佛先就开始教化他们。但是这个净土法门太过深奥了，也太过简单，未必人家相信那么简单，一句阿弥陀佛就可以往生西方净土，但呢恐怕人家地不相信啊，未必了解，所以佛呢就特别大慈大悲，就是无问而自宣，不使那些弟子请问，是自己呢是自动的说出，举出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用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大慈悲心的四十八愿度众生啊，九品行力登彼岸，这样呢只要我们相信有这个信心，有这个愿力，用实行清净南无阿弥陀佛啊，到最后以本经所讲啊，我们临命终时，一切的势力，一切的财力，一切的名誉地位啊，通通都无法子跟你走的。可以讲呢，阿妈生我哋光秃秃，我们走的时候呢，亦都带唔到乜嘢走的。如果是土葬只有冒坏，如果火葬只有烧坏晒烧化佢嘅啫，你带唔到嘢走嘅。咁能够跟住我哋走，系带我哋嘅咧，就只有呢个普贤菩萨嘅十种大愿王，即系我哋受持呢个一者礼敬诸佛，呢个十者普皆回向啊！我哋日日要咧念诵，亦都根据佢呢个道理咧，咁啊随份随力去做，你一世人受持呢个十大愿王，咁啊将来咧去世嘅时候啊，咁啊十大愿王佢就做个领袖，佢行先。令到呢个亡者啊，呢个灭尘嘅人咧，系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呢个行愿品咧，系属于净土五经之中咧，其中嘅一部，亦都鼓励我哋嘅人咧，去修持灭尘净土法门。嗱，咁我哋简单讲咗呢个大方广佛呢几个字啦。嗱，咁啊佛咧，除咗头先讲嘅四个国他、国行圆满啊，咁啊仲有三种国，佢就本国，佢就此国，佢就究竟国。嗱，本国咧就头先所讲啊，一切众生咧系本来国，就好似我哋介绍个博士位咧，系任何人你都有机会修读呢个博士位，由于环境唔好，或者你唔中意读，你咪读唔成咯，你就冇咗呢个博士位啦。但系咧，唔代表你冇机会喎，不过你暂时冇读佢啫嘛。你本身咧具到呢个博士位，唔系某一人嘅专利。我哋众生呢个佛性本体都系一样啊！即使我哋生死轮回六道流转，有时就天上人间，有时就三恶道受报。 但咧無論點樣苦，我哋呢個本體咧都未曾流失啊，所以《法華經》咧就一品佢哋上品菩薩品，你大家讀過都知噶啦。嗱，咁啊上品菩薩咧，佢係個出家人嚟噶喎，係個出家菩薩。嗱，咁啊依規矩咧，我哋出家就唔可以在家頂禮嘅。咁但上品菩薩咧，佢哋逢係見到人，佢都頂禮都叩頭。我又話：好多人法師啊，我係在家人嚟噶，你係出家法師啊，點可以同我哋頂禮咧？咁啊，上品菩薩講佢話：我不敢輕於二等啊！你哋都係未來之神啊，所以我家頂禮咧就唔係家頂禮你呢個在家身份，我係頂禮你咧，你係未來有朝一日你都係成佛，同佢一樣啊！我係頂禮未來之佛。嗱，咁啊，可見咧，上品菩薩嗰種嘅慈悲，亦都係鼓勵我哋咧，暗示我哋咧，要尊重自己本有嘅角色，要尊重自己本有嘅靈性，唔好再埋沒喺呢個煩惱生死之中。鼓勵我哋要好地修持，我哋每一個人啊，都係未來之佛啊，所以人本來就係佛。第二史講咧，就係開始講啦。咁佢就憑乜嘢佢開始講咧？一方面你有時間，你有咁嘅因緣，你讀佛經。由於讀佛經啊，喺裏邊咧發現到，算一切眾生皆有佛性，有佛性者都可以成佛。你發現呢種咁嘅道理，因為讀經明白呢種咁嘅道理啊，所以就開始講啦喎。又或者咧，你即使咧你唔識字。咁你冇咧讀經嘅機會咧，你都唔識字又點讀啫？或者你有機會聽經咧？你話一邊一心邊一世，你聽我啲法師講經咧，唔使話多，即使一堂，即係呢個法師講經講三十堂一個月，你係其中之一堂咋？所以話一釐子根就永為道種啊！你只要聽一次。之後就冇機會啦，或者唔明咩理由，你就冇機會再聽第二次，唔係問題。呢一次聽嘅是個佛經啊，呢個佛經嘅種子留喺你呢個白色田莊裏邊，總有朝一日呢個念呢個聽經嘅種子咧，輪翻啊，輪到呢個白色田莊裏起行咧，你都有機會。再聞佛法，依法修行，可以成佛啦。所以只講啦，或者你睇經開始明白，或者你聽經開始明白，自己有佛性，你就自己明白咯。咁既然你開始明白只講啦，但係你明白啫喎，你未到達咧呢個歸家嘅目的啊。所以咧，始覺之後就要修行，差好多啦。你禅宗又好，净土宗又好，密宗又好，任何一宗都系教人了生死，教人革命嘅事物。不过呢个方式理论或者有多少前后嘅唔同，但最终嘅目的都系教你成佛，要教你修行了生死，断烦恼，成佛道。嗱，咁我哋始觉明佛之后啦，咁啊依法修行。最後夠結果夠勁呢，但好似《蓮經》第十卷有兩句經文，他說圓滿菩提就歸無所得了，圓滿性就無上佛菩提。你得到之後呢，其實不是從外邊來的，都說是個本降嘛，本來就是降，你本來就有佛性，同佛冇乜兩樣。由於你冇呢個修德之功，不過咧煩惱未斷，生死未了，六道輪迴不停不息，所以迷咗啫喎。 努力要打动依法守恒呢，你的性犯，性犯你的从外边到来，系性受你本来降呢个本体，所以话原本菩提系归于无所得啊。呢两句经文呢，就是十卷莲经里边呢，系最后两句系最重要嘅，即系话前边呢九卷啊，由第一卷破妄心。第二卷显真性，第三卷开始万法为心，法法都是如常，法法都是如来藏性啊！你悟咗万法为心的道理咧，依理修行就可以究竟成佛啦。咁所以我哋明白呢个道理，呢、这个法字所谓。三个自觉觉他放唔满，如果本个自觉究竟我咧，咁啊亦都咧系介绍过，咁啊呢个佛字咧已经咧系讲完。嗱，咁啊其次咧就系讲呢个花字，嗱呢个花。字咧就系、是、一种譬如，咁就譬如咩嘢咧？就系、是、啊，有花，你一定系有果啦。所以呢个花字咧，亦都有好多种嘅道理。咁啊，根据呢个二手博士啊，行善品嘅所抄里边咧，佢亦都有十种意思嘅。但其中有啲咧就比较深啲。咁啊，可以講咧，唔單話你哋未控制咧，連我自己都未必懂噶，所以我就揀幾種咧，係比較淺啲，我哋或者同一介紹下嘅。第一種咧，就係含實，實就係果實啊，含就包含。咁啊，有花咧，就一定係有果嘅。所以佛經呢個花字咧，就唔係講其他嘅花。咁啊，多數都係講呢個蓮花。嗱，咁啊，蓮花咧就係花果同時啊。呢個蓮台裏面嗰啲蓮花一開咧，裏面有呢個蓮子噶啦。當然初初就好亂啊，慢慢咧時間長啲咧，就比較咧大粒啲或者實淨啲啦。咁所以咧，呢個蓮花咧就有呢個花。就有呢个果，就包含有呢个果。就譬如啊，我哋依呢个十种大愿王去修咧，如是嘅因，将来一定咧成就呢个佛嘅果。咁佢哋含实嘅意思，嗱我在此咧顺便咧解释一个另外一个理论。嗱呢个华字咧。我好多人聽，佢大家講份《蓮華經》，咁啊大錯特錯啦！呢個華字咧變咗中華文化，即係華麗個華，即係豪華個華，就對呢部經無論《妙法蓮華經》呢個呢部《花蓮經》咧，都冇辦法解釋嘅嗰個華字。所以舊時中國咧嗰啲文字啊，就唔係一字我有咁多字嘅，係慢慢研究，就跟住呢個年代去進化，我哋中國啲文字就多咗。咁啊，可能當初翻譯佛經嘅時候咧，我哋中國仲未有加我哋呢、這個即係草花嗰啲嘅教化嘅化字，未有呢個錢嘅化字。借用呢個華字咧，就讀成呢個花字嘅音，所以大家係教徒啦嚇，唔好俾人家哋笑啊！你如果講咩花言華經，那大家講份華言經咧，其實俾人笑大個嘴啊！因為咁樣讀華字咧，就冇得解嘅，對呢個經咧解唔通啊！一定要讀個花字啊，妙法蓮華經，嗱妙法就係佛法啦，個道理好深。所以用呢个莲花咧做个譬喻，令到呢个显示用呢个显示嘅譬喻啊，譬喻呢个神心啊佛法，令到人不断了解。所以呢一个大方广佛花莲经咧，你千万唔好读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就冇得解嘅。读花莲经咧，就系、是、一成嘅因花。 去庄严呢个一圣嘅庙火，咁就痛啦。所以第一佢就喊晒，啊，第二佢哋释完啦，就舒息。你睇个好舒息嘅，嗱，我就去呢个莲塘睇个莲花啦，我都睇过好多地方，睇过呢个莲塘。的确，我觉得莲花就好靓，真系有红有白有黄，不过白比较多啲。即系啲莲花啊，好靓嘅。边一个人睇到嗰啲莲花开咧，应该都唔会话讨厌啊。就算你唔欣赏，你都唔会讨厌，因为真系好美丽，嗰啲莲花好靓。嗰啲莲叶咧又青青绿绿，又非常好睇嘅。就譬如啊，我哋如果受持读诵呢个普贤菩萨嘅十大愿望，所有诸佛见到你、听到你受持读诵，都会三个欢喜心。那个天龙八部啊，嗰啲护法事神听到你咧受持读诵呢个十大愿望，亦都见到你啊呢、这个十大愿望，佢修持嘅行者呢个人咧，佢会生个欢喜心，佢会扶持你，令你一切处啊都系你如意吉祥，都生个欢喜心，就好似嗰啲莲花咧，系人睇到佢都生一个欢喜心，会讨厌啊。所以第二佢哋識緣啊，第三佢哋引果，引就係啲引果咧就果神啦，凡啊開花就梗係牽引到咧有呢個果神。如果冇開花咧，當然就冇果。當然我哋中國有好多叫無花果，係唔係真係冇花咧？我冇研究，總之佢呢個名就無花果，大家咧應該都食過啦，煲過湯過奶啦。咁有冇見過呢個無花果啲字咧？就應該咧就面個人都睇過。咁啊，無花果就無花，但係一般嚟講咧，所有嗰啲果樹咧都係有花嘅先至有果。嗱咁啊，最怕一種咧，即係一第四種咧，佢就無染啊，即係唔會染污。即係蓮花佢出於污泥，而不染污泥。咁樣蓮花呢個蓮塘裏邊嗰啲泥咧，越黑越邋遢越污糟，其實咧嗰啲泥先至係肥啊。雖然嗰啲蓮花咧，喺呢個咁邋遢嘅污泥裏邊生長出嚟，但係每一朵蓮花、每一塊蓮葉啊，生出嚟咧，我哋去睇過，冇一朵蓮花。冇一塊泥咧係沾染到嗰啲污泥嘅，佢出污泥就不染啦。嗱，佢出於呢個清水咧，佢亦都唔會染到呢個清水嘅喎。嗱，蓮花同埋呢個泥葉咧，就好似有一種蠟咁嘅意思啊，滑滑地咁啊，啲蠟好似蠟咁樣啊。咁嗰啲蠟燭嗰啲蠟咁嘅樣咧，就當然就唔會黐住嗰啲水咧。所以嗰啲蓮花咧出咗呢個蓮塘，佢一離開嗰啲水咧，無論蓮花同埋呢個蓮葉啊，佢絕對唔會沾染到咧有一滴水。嗱，咁個污泥就係邋遢。就譬如煩惱啊，嗰啲清水就清潔嘅，就譬如呢個出生死嘅涅槃，即係佛果位。嗱，咁蓮花出於污泥，而不染污泥咧，污泥既然譬如煩惱生死啦，譬如我行菩薩道，入呢個生死道眾生，入呢個五座惡世教化眾生嘅時候咧。我哋五藏世嘅眾生，俾呢個煩惱所染污啊，輪轉生死啊！但係菩薩響呢個五藏嘅道眾生咧，佢唔會俾我哋啲眾生嘅生死煩惱所染污，就好似嗰啲蓮花出於污泥，而不染污泥。 那我们出于这个清水而不知这个清水呢，清水的清净，就譬如呢佛菩萨所证这个出世菩提涅槃果，虽然那些小乘的正到这个出世的小乘涅槃果呢，他就不敢上进，但是大乘菩萨用究竟成分呢，去离开这个生死之后，正到这个佛果涅槃，他不会住于这个涅槃，他就反而由这个生死里面呢，是度众生。那咁啊，佛菩萨正到出世嘅清净无烦恼涅槃，而得住呢个涅槃，入俗道众生啊，就好似嗰啲莲花莲叶，出于呢个清水咁清净咧，而不染呢个清水一滴，同样嘅道理，所以咧就叫做无染啊，唔染污泥，唔染呢个清水，就譬如凡咧菩萨啊。入俗道众生不为生死所染，正到出世涅槃不为这个涅槃所驱过，因此就明白这个无染的意思了。然后最后一种呢，就是端庄，端就是端正，庄就是庄严，那咁莲花端正啊，一路去美丽，大家都好多人都见过。我喺中国头旅行咧，去好多地方都见到有啲莲花，亲眼见过啲莲花，真系好端庄，好美丽。嗱咁嘅庄咧就系庄严，咁嘅端庄嘢就话咧，我哋修行呢个十大愿望，又修福，又修智慧。菩萨的福呢，那么多数呢都是自己修来的，能够了达这个福德是无自性啊，不会自障于这个福德，那么就是他的智慧了。那么菩萨以这个定位呢，也是庄严自己的法身，是究竟清净，就譬如我的莲花呢就很端正啊，是很庄严，以这个庄严呢的福位呢来到究竟成佛道，就是端庄啊。那么以上含实色欲引果无染端庄的这种意思呢，就解释了这个花字。那么跟着讲这个言，言呢就是庄严，就是以这个一成的因花，而到庄严啊，呢、这个一成的佛果。所谓因是不可思议，因是不生不灭，果亦不可思议，亦都是不生不灭的。因果呢是同时，所以就叫做因。你以这个福德为能庄严，定位为能庄严，庄严我们自己这个清净妙化身，那么称为叫做庄严啊。那么大方讲的花严这几个字呢，即系简单咧，就系、是、解释过啦。嗱咁啊，其次咧就解释呢个经字咯。嗱经咧，凡系佛所讲都系经，好似《楞严经》啦、《法华经》啦、《加花严经》啦、《圆觉经》啦、《地藏经》啦、《金刚经》啦，其他嗰啲我哋好少睇到噶，你就唔知啦。我刚才所用的几部经啊，应该大家都读过、睇过，可能好多都听过添噶啦。咁通通都系佢哋经啦，地藏又系经，金刚又系经，不过呢个别名咧，就是、地藏经就唔系金刚经，金刚经就唔系楞严经，楞严经咧就唔系呢个法华经。咁啊，每一个经题咧。这个名不错，但经一个字呢就是通的了，就好像什么呢，好像我们中国百家姓那么是那个陈李张王侯，那么大姓即是人多，不大呢，那么大家都姓陈， 咁啊，個個正常咪通咯。你又姓陳，我又姓陳，即你姓黃，我又姓黃，因為大姓人多嘛。嗱，呢個名咧就未必相同喎。你叫做陳阿德，我就叫陳阿茂，咁呢個名就唔同啦。我哋經都係一樣啊，大方廣佛花言。呢六個字就是別題，即是別於其他經。呢部經咧唔係金剛經，唔係地藏經，但佢就大方廣佛花言，就別名。呢、这個經之一字咧，就叫做通題。所有頭先念嘅地藏經啊、金剛經啊、圓覺經啊、花蓮經啊、白花經啊、蓮嚴經啊，全部都係叫做經，就佢就通啦。好似嗰啲大聖啊，你姓我，好多人姓黃，咪通咯。大家都姓黃，但個名咧未必相同嘛，咁啊就變啦。嗱，咁呢個經咧，佢就通嘅。通於佛所說一切的經典，那麼經呢，印度說它是修多羅，認為它是蘇達蘭，中國呢就叫做契，就是契經。那這個契字呢，好像契約的契，這個契字呢有四種道理。第一種是契字，第二種就叫做契理，第三就是契機，第四就是契性，性人的性。這個是契時呢，就是佛以這個決口方便智慧，凡有所住，一切一切都是含這個世間的道理，與這個世俗帝是相扭。首先我說這個五重原意，我哋用呢張台嚟做解釋俾大家聽，五重原意。咁呢個五重原意咧，係好深嘅道理。我想用呢張台咧嚟次次解釋呢啲咪甚深嘅道理啊，係與呢個世俗帝嘅道理相應，與世俗帝嘅事實時常相應，咁啊佢就契時咯。嗱，第二就契理啊，理咧就係理論。就是道理，佛呢以呢个实智慧同众生讲，一切佛的道理啊，都是深奥，一切佛的道理所讲出，都是与呢个第一世咧系相应，究竟是可以成佛，即是以呢个时尚修行啊。可以究竟呢是回歸這個理性，那就叫做契理的。第三就是契機，機就是我們眾生每一個人的品性不同，每一個人的智慧不同，那你明白這種道理未必明白那種道理，就每一個人的教育程度以及嗜好個個都不同的。但是佛呢所讲的道理啊，能够适合众生的根基，无论你乜嘢根性啊，佛讲出嚟的道理都可以令你明白，所以咁就契机啦，啊契众生的根性，啊第四就契性啊，性就性人，即系成佛。现在释迦牟尼佛所讲的道理，亦都与十方过去、未来。诸佛所讲的都是同一样的道理，因为大家都是食物，究竟正到这个本觉来看，所以他们所悟的、所明白的都是一样，而所说出来教化众生各种的道理呢都是一样，所以师父同尊，个个都是一样，不会变迁，不会变形，今佛如是说，过去佛如是说，乃至未来成佛亦都是这样讲，所以这样就叫做契性。那么有这个契事、契理、契 契機契機呢四種道理咧，所以就明白佢就契機引申就話佢就收波羅，因為佢就掃大難。中國翻譯佢就契機，就契呢四種事理機成呢四種。嗱咁啊，在呢個二手博士啊所轉呢個行業喺所抄裏邊咧。他就講呢個機呢、這個道理咧，係有十種嘅。嗱，第一種咧就是、法嘅意思。嗱，法咧就係、是、法理，就現在佛所講同啊過去未來佛所講咧都係一樣。所以一切嘅法理，一切教人修行。教人了生死成佛道嗰种个法理咧，都系一样，所以人哋佢就化噶。嗱，第二咧就系显啊，显就显示。嗱，咁一切法理咧就从呢个经里面讲出嚟，显就显示咧，即系一切嘅自理性质，因果。都是從呢個佛經裏面咧，係顯示出嚟，所以稱為咧佢哋顯示啦。嗱，第三咧就叫你湧泉，呢、這個你湧泉咧就好似嗰啲泉水啊，就喺呢個井裏面咧湧出嚟。嗱，咁啊井裏面嗰啲水咧係永遠都唔會盡個喎。從我哋中國呢個文化嚟講咧，無論你百家姓啊，姓乜嘢都好啦，你無論邊一個省、邊一個縣嘅人都好啦，嗱咁你邊一條村啊，最師個開村嘅祖師咧，一定要開個井。如果冇井就冇水飲喎，咁冇水飲村嗰啲人。又點樣生存呢？所以鄉下嗰啲村咧，大家翻去鄉下都知道嘅，梗係有水井。當然家近市區嗰啲有水喉啦，嗰啲舊村冇水喉啊嘛，都係開村咧就作個井，無論幾深幾淺咧，要作到佢有水為止。咁呢啲水咧，佢就永遠都唔會停嘅。你呢條村唔係你姓乜？一千個人又好，五百個人又好，咁啊呢條村嗰一千幾百個人咧，都係完全靠呢個井水咧嚟生存。我哋每一朝啊，嗰啲做女啊，做生婆啊，一早身就煲茶煲水咧，就擔個擔啊，就去擔水。一條村一千幾百個人手飲用個水啊，沖涼洗衫啊，日用水咧，都全靠呢個井。唔會斷嘅，即使話成條村嘅人又今日咧去旅行過，成條村冇人用水喎，一但係嗰啲水咧，佢亦都唔會滿到瀉嘅，永遠都係保持咧咁樣，係源源不絕，用之不竭，亦都唔會滿瀉曬咗，呢啲就係湧泉嘅意思咯。但譬如佛經的道理都是一樣，是無窮無盡。以我剛才所說，智者大師正道這個法花三門講這個法花經，即是妙法這個妙事，就講了九十行，即是講了九十事，你說是不是無窮無盡呢？所以經的道理呢，就是你湧泉這樣的意思。那么其次呢，就讲了成文。什么叫成文呢？成文呢，就是这个斗木师傅啊，这个木斗士。那这一把尺呢，它的长度，就算是那些皮尺啊，它都有个限度的，最多是十零二十尺长。但是那些木料呢，很多呢，一百几十尺咁长啊。那你怎样界呢？怎樣解得佢咁直呢？所以呢個道木師傅咧個架山裏邊啊，有個木斗士，雖然好多人都見過，佢咧係有條鐵咁啊搞搞搞啊搞一條線，呢條線可能有一百尺咁長。 係有啲八十隻公尺啊，佢哋將佢針對嗰啲物質啊。咁我如果當呢個木嗰陣時咧，一百隻咁長，我就拉出嚟。咁啊，拉到一百隻咁長咧，然之後撳住頭尾，咁啊中間一彈，咁啊呢個木頭屎嗰啲黑色積水咧，就行落嗰條木嗰度，佢就可以呢個豆師傅咧，根據呢個木頭屎嗰條黑色嘅線咧，就去界呢一塊木，斬定個界得歪歪曲曲，你有咁直就界咁直啦。咁呢個木斗士就譬如佛經啊，係最正確。凡係真正佛經咧，絕對唔會教你邪知邪見嘅。凡係佛經，都係教你走一條咧好嘅路，係好正直。你依佛經去修行，唔好咁多嘅惡見，唔好咁多嘅執着，肯定咧將你啊從呢個生死之外渡過呢個煩惱嘅中流，喺渡難咧呢個不生根去涅槃彼岸，就好似呢個道師傅將條木斗線一彈。有呢個黑色喺呢個木頭裏邊，我就根據呢條黑線彈出嚟呢個墨色咧，去界啊呢塊板咧界得好直，絕對冇半點歪曲。就譬如依經修行啊，你總之咧唔好咁多嘅辯解，唔好咁多嘅邪知邪見，唔好話我諗嘅，啊我相信啫，我認為咁樣大錯就錯啦。你真真正正。明白經方的道理，佛教我們怎樣行，我們就怎樣行，佛教我們怎樣修，我們就怎樣修，佛教我們怎樣做，我們依據他怎樣做。你真的如此這樣去相信實行，就一定能夠送你去往生西方淨土。所以經呢就叫做就是他們的默義了。其實這個經呢就是一個典，典就是典母。這個典母呢就好像我們做的那些碗啊、茶杯啊，或者典物匙羹啊，雖然是用泥做，但他用手猜呢就猜不到那麼靚。猜好的泥之後呢，你做個茶杯呢沒可能只有隻都做得那麼大、那麼小、那麼好、那麼薄，他就有一個模，那麼那些泥呢撳到個模裡面呢，如果你做碗啊，咁啊呢個帽咧係咁大、咁細、咁高、咁圓，你入嗰啲泥撳落去攞出嚟咧，一隻一隻都係咁大。呢個匙羹咧攞出嚟咧，一隻一隻都咁大。唔會有隻大隻、隻細啲啊！佢有個帽，佢係撳落個帽裏面攞出嚟嘅。所以呢個帽係咁大咧，你做出呢個杯碗匙羹咧都係咁大。唔會有大細的，這個就是典母。就譬如我們以這個經呢去修行，你可以修行成佛，我們可以修行成佛。這個經呢就是一個模型，我們以這個經這個模型教我們怎樣修怎樣行，我們依他這個模型去修，依他這個模型呢去行，那最後呢就可以呢證到這個果位，那就絕對呢就不會有錯了。那最後解釋一種呢，經一日經一經一條路，就是路經是 一條路，咁呢條路咧就好正直嘅，唔會話高低不平，亦唔會話有咧一個窿一個窿令你啦嚇跌倒嘅。嗱，佛經都係一樣嘅，佛經咧就肯定教我哋點樣走正嘅路，引導我哋咧唔會墮坑落池。但是有很多人的學分呢學到顛顛倒倒，真的學到呢還差不多才沒學的。為什麼呢？他自己見解太多，我認為是這樣， 我想是这样，我相信是这样，他完全是靠自己个人的那种变化，不是依照这个经的道理去做去学。那你个人的见解当然是凡夫的见解，所以就越走的越歪曲，越学就越偏斜，就变了走了这个堕落的道路。如果我们直心依照佛所讲这条路的行，那么当然呢你就一定是走一条正路，到我们直去西方极乐世界，是究竟成佛。所以以上呢，将这个经字《大方广佛华严经》这七个字呢，我们简单讲过。所以五重寓意中，第一就是释义，就解释《大方广佛华严经》这个经题，就已经呢是简单的说来讲完。那么五重寓意，第二重的显体，体呢就是从这个实质呢成立的，凡是有实事实理才是有这个体啊。那这部经的名字既然是大方广佛华严，那这部经呢以什么为体呢？这部经呢就是这个一真法界的体。那这个一真法界呢是诸经所讲的不同，好像《楞严经》是最多的，所谓如来藏性啊、常住真心啊、性净肉体啊，这些通通都是呢个名字有这么多不同，亦即是呢这个体性，这个一真法界的体性。又例如《维摩经》，有一文叫做《不二法门品》，那个《不二法门》呢就是这个体来的。那么《波野宝》的《金刚经》呢，《波野宝》呢都是以这个实相波野为一经之体，所以呢以上所讲这么多的呢不同，其实呢这个本体都是一样，都是诸经的落的名不同。那我们花园的呢就以一真法界为体，法界呢每一种法都有它的界限的，一张桌有一张桌的界限，一张凳有一张凳的界限，每一件事呢有它的法界里面呢每一种事情都有它的界，教为一真法界呢法界一切的事情问问离开这个唯一的真实的本体，一切法万法都是离开这个一真的本体，唯一真实，所谓三界为心，万法为心，一切法为心，这个一切法离开我们这个一真法界的本体，所以一真人唯一真实就是我们的本体。咁嘅本經就係以呢個一真法界咧為嗰個體性。嗱，第三咧就明宗，宗就修行嘅宗要我頭先所講過，呢個一真法界嘅本體咧，其實就係我哋眾生嘅本有嘅佛性。咁我哋同佛一樣。咁既然同佛一樣，點解我哋又唔可以成佛咧？就係我哋唔係嘅。我哋未曾降嗱，咁啊，既然系未曾降，未能正道咧，系同品一样啦。咁啊，所以咧，我哋嘅生死流转咧，就六道轮回。嗱，咁加我哋想咧，系正道同品一样，与品咧冇乜分别，当然靠你修行功夫咯。这一方修行功夫呢就一定呢可以证到同佛一样，所以这个宗呢就是修行的宗要啊，是为显体的方便，是为一经之所尊重， 那么本经呢就以乜嘢为宗呢？本经呢就是以十大愿王往生极乐是唯一这个宗要啊。我们想生到极乐世界，究竟正道和阿弥陀佛一样呢？我们就要依这个十大愿王去修行，就由一者礼敬诸佛，这个十者普皆无相，这十种呢，那我们怎样礼敬诸佛呢？那怎样称赞如来呢？要怎样广修供养啊？第十怎样无相啊？那我们向下经文呢，就是一共有十大愿的，就是解释这个十大愿王的道理。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呢，就当然修行呢，依教修行，由修行的力就可以啦吓，断烦恼，断生死，生到极乐世界。所以一经修行的宗要啊，就依个十大愿王往生极乐为一经修行的宗要。那咁啊，第四就变用。用呢就是作用，咁我哋已经修行，得到乜嘢嘅作用啊？有啲乜嘢嘅好处啊？嗱，我哋大家都系香港人，香港人有个口头禅喎，你想揾人做嘢咧，或者你去俾人帮忙咧，即系可能你有乜嘢着做先，有乜嘢好处先？所以呢个口头禅咧，系香港人就成日都开都讲过呢句嚟话。即是说你有什么好处给我，你叫我做这些事，这个不是作用啊，你多去做事你有好处，好像我们打工出粮就好处咯，我帮你做了一个月你的出粮给我，那就没好处咯，我因为打工所以我们到时就出粮给我，这个不是作用啊，因为有这份粮我们有合家有生活的嘛，不怕我生不怕没地方住的嘛，这些不是作用呢？那我们已经修行本经有什么作用呢？本经呢就以利苦解脱正道涅槃就唯一经的妙用啊，的作用啊，在这个花莲经里面有几句话，往昔任何智慧的他所作极恶就五无间，纵使土意大愿望一念速疾就不生灭，即是说往昔即是从前我们呢，因为没有这个智慧，没有这个时间，不单说不能够成佛成菩萨，还反而造罪孽在堕落，堕落到哪里啊？是造这个五无间的罪孽，受这个五无间各种的地狱的痛苦啊！主要呢，就是由这个从前呢，没有这个智慧，没有这个智慧的光明，通通都是这个烦恼的黑暗，所以做这个五无间罪孽之因，就得到这个五无间地狱的果了。那么完全这个恶因恶果都是我们没有智慧。那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大家做个地藏经，那么地狱都有三上中下三卷，如果我没记错呢，地藏经第一卷最后就是我们做了什么事，受什么果报，你可以看一下那个地藏经最后上卷那一年，你就做了个记录，我受什么果报，就是我们做了什么因，这个我们肯定，如是因如是果，这个就是不变的道理。所以有很多人问我，法师啊，藏经这么多，我看哪一部好啊？咁啊，边一部先至能啱我睇咧？我就同佢讲：我你冇所谓。我话边一部经深浅，你好似你着重，慢慢你就会了解。不过同时我话俾你听，佛经一套大藏经过一百卡，每一卡都成一寸咁高嘅。 真人呢，没有出世，没有姓氏，要开始读，读到一百岁呢，你都未必读得晒。所以智慧呢，我深入经藏，正如藏经的道理讲过，我但你唔可以吓到你喎，我简单就系两个字，边两个字呢？就系、是、因果两个字。整套大藏经千字万语啊，就系、是、因果两个字。心成佛有成佛嘅因果，行菩萨道有菩萨道嘅因果。我哋堕落地狱饿鬼畜生六道轮回千秋万世不得解脱，亦都系呢个因果两个字啊。无论是与恶好与恶坏，都系离开呢个因果啊！我话读经，你明白呢个因果咧，唔好乱嚟，唔好为非作歹咧，你就已经读中呢个藏经啦。你就是一个好嘅标准嘅佛教徒。如果你唔信因果，你读千经万律，对你冇好处。你亦都唔係一個咧標準嘅佛教徒啊，所以我哋咧要信因果，能夠信因果嘅佛教徒，真可以講咧，唔係我擔保你啊，真係咧龍天護法可以擔保你，可以扶持你啊，唔會墮落，可以救極成佛道。所以因果兩個字啊，係好重要啊。有同我哋讲经，唔可以乱嚟噶，唔可以话我相信啊，我认为我谂，唔可以有呢啲咁样嘅术语啦。要决定一句就一句，一个字就一个字，唔可以乱嚟噶，讲错一句话噶吓，呢、这个后果咧好严重喎，可以一个故事。咁啊，从前啦吓，咁啊有一位大德咧，叫做系王的时期，我冇记错。咁佢有人咧，想呢个阿八丈禅师啊，八丈禅师唔系王庭记载噶，不改正。咁啊，我哋有句话，佢话马祖就天丛林，就八丈就落清规啊。旧时嗰啲出家人咧，就冇地方挂单咯噃。而且呢个姓咧，就系跟师傅姓噶。啊，你拜个师傅姓陈，你唔系姓陈啊，就跟师傅姓陈噶。啊，你拜都姓李，咁你就系唔姓李就好啦。你都要跟呢个师傅姓李，呢个旧时嘅家风。咁后来咧，到到呢个道安法师咧，既然姓啊，既然太多学佛咧，犯咗姓释迦。叫释迦牟尼啊嘛，释迦就佢姓啊，所以我哋应该跟佛姓，我哋佛嘅子孙系佛嘅弟子，我应该要跟佛姓啊，所以咧就姓释迦，简单嚟姓释，因此我哋嘅姓系叫释乜乜释乜乜释乜乜。嗱咁啊，后来咧，但系我就冇呢个释字啦。我所有身份证护照冇嘅，点解人哋识乜识乜你冇呢个识咧？就因为咧，我曾经去过开嗰啲国际嘅会议，但我开国际嘅佛教会咧，就梗系有人坐上台噶嘛，唔系话个个都有咁嘅道德坐上台噶喎，一般系坐喺下边嘅啫嘛。嗱咁啊，坐上台嘅咧，一个领导咧，咁佢就叫名，咁啊个个都系识嘅。究竟边一个系轻，啊边一个系头咧？咁啊，所以就咧好多问题发生。啊，你个个都系识，咁边个系冧白分，边个冧白粗咧？咁真系好难分嘅。所以后来咧就改一改啦，就改为叫做 manable。即係話，即係好似主教咁嘅身份啊！如果係輕啊，個領隊咧就 manable 啦，啊或者我哋嘅 level 咧，即係法師咧就唔用呢個識字，好所以我就喺嗰個地方咧研究到曾經經驗過呢啲咁嘅問題，所以我啲護照身份證咧係冇呢個識字嘅，只係穿埋由始到終咧就全運。嗱咁又發生問題喎，因為我係美國嘅。 咁咪就唔到胡師傅咧，佢就我份就講得到拉字咩咁啊嘛。嗱，我哋中文嘅宣威咧，啊話咁啊權威咧，係有我啲智慧，我啲詞，所以嗰種級權嘅係自己識自己啦，係嘛？多謝係啦，公堂你講拉字咩啊嘛？咁啊威啦，跟住又威宣到我權主嚟，咁都冇辦法。咁啊改為咧，佢就用威宣就唔係權威啦，佢要講拉字，佢要人頭開個口。那么你西高外人必须得得到几年叫好不顺那我怎么会冷呢你看用外呢真的好不顺造成我不好听我玩做我上面是外的嘛那外头不参加都不外那车上外又是外那外上这个外比较人性的嘛这样这个外籍呢好多性的那造成我真来呢做不上做不上玩做我们可以做外的都好了都是一个笑话是吧所以这些问题呢我就经历过很多咁啊，到普通法師咧，佢就可以通咗信息啦，呢個就笑話啦嚇。咁就八丈六星輝，嗱，普通法師咧，佢能夠嗱呢個馬祖咧，能夠去開同樂，開單接眾，俾個村民有得住，能夠有咁樣嘅機會啊！當然佢唔係話後生。如果後生出家咧，佢未必有咁嘅道德感化嘅，捐多啲嘅起個大廟。我哋六色大廟咧，行啲二一千幾百嘅人咧，係好少而過嘅。好似我哋寧波天堂寺咧，一條村咁大噶，行啲住三千個人噶，兩三十好似村咁噶。咁如果你冇咁樣嘅道德咧，就感化唔到人，捐多啲俾你。所以馬祖見松林咧，咁係好同佢已經離開呢個世間啦。咁啊，善兆咧就係、是、咧百丈禅師。咁啊，既然有咗呢個松林，閒地住一兩千人，佢有規矩咧，冇規矩又點樣管佢哋啲人咧？有秩序噶嘛？所以咧，百祖就落天威，百丈禅落天威。咁就結束家人應該做啲乜嘢？行住坐卧，有佢個威儀，你唔可以做假和尚話俾你聽啦。凡你做假和尚，就你真係剃咗個頭。你著翻我哋呢啲衫咧，你唔似噶。係我就行間一睇咧，知道你係假嘅。點解我哋點樣行？點樣瞓？點樣坐？點樣講話？嗰隻眼點樣睇嘢？咁有一定個規矩啊！好似軍訓邊個嚴格個訓練啊？你呃唔到人嘅，係行家一睇咧先係武功，係模型假模咁樣呃唔到嗰啲老前輩啊！咁佢落先規，咁啊有咧試翻佢就做主持啦，係話佢繼承馬祖啊嘛。佢就做主持，咁啊做主持都唔係咁容易噶，要講經説法嘅就是結下四審，要七審啊。呢、這個結下期間咧，唔可以去外邊，同在一個地方，咁啊主持大和尚咧就要講經。咁有一次佢咧就講經喺個法學，講經嘅人人啊有一個老人家嚟聽經，但呢個老人家就好怪嘅喎。佢咩時候嚟咧？冇人知道。咁啊，講完咪散檔啦。你走就我走，哎呀，冇人知道佢點樣走。但係佛講經咧，佢真有個兩人坐喺度。但係講之前佢點樣嚟，講完之後佢點樣走咧，就冇人知啦。咁啊，到到講完啦，最後一次啦，講完啦，咁啊落座啦。咁啊，八就將要落座，咁呢個我唔得就出嚟跪咁啦。佢就試問佢啊，咁佢話你咪又嚟聽經嘅人，佢話我就唔知你點樣嚟，亦唔知你點樣走嘅喎，咁你家下跪咁做，你有咩問題啊？佢話我想請禅師咧，同我主一句話，咁啊點樣主咧？呢、這個老者就講啊嘛。他说我五法世以前我都有一个大法师 是一個大名鼎鼎的大法師，很有名的大法師，講經呢是真的是辯才無礙，居家如流。他有一次呢就養了一個行人，人家請問我開示，他怎樣講的，那個修行人還落因果口，就是一句話，他說我答就答錯了一個字，怎樣錯法，不落因果，如果說不落因果，就即是沒有因果，那這個修行人問我，修行人還落不落這個因果，當然落因果，你不修就不可以成佛，你修就可以成佛，那就有因果，如果不落因果呢，即是沒有因果，你修都不可以成佛，就講錯了這一個字。咁呢個惡事講錯咧，咁咩後果咧？咁呢個老人家咧，五百世啊，唔係一生一世就算係五十年啦嚇，咁啊五百世即係五百年噶啦，五百世幾多？呢啲都唔知幾千年噶啦，咁做乜啊？做狐狸啊？五百世就到啦，做狐狸。咁啊，今世咧佢就好彩，所以狐狸成一精啊，佢有神通，可以變成一個人。因此佢嚟聽經咧，佢用神通咁樣嚟，你睇唔到佢點樣嚟。咁啊，講完經咧，散場啦，大家咪你一句你一個咁啊，喺個門口走咧，你就都放唔到佢點樣走，佢用神通走。咁我家下咧，我呢個五百世狐狸咧做完啦。我家下咧可以咧成一精，而且有得佢人，咁所以咧，我過埋呢一世咧，我第世咧可能會做翻人，咁所以我求呢個祖師爺你啊，同我轉一句話，咁啊不斷問佢，咁啊點樣轉化咧？佢話咧調轉一個位置，佢話我家跪喺度，就好似當年啊問我。向我請示過一位學者，他問你家坐上面講經咧，就代表咗我當年咧，我係個法師。佢話我家問你啊，修行人還落因果否？你答佢得佢得啦。法上指就話不回因果，回咧即係日字邊啊？呢邊一個未字，呢個都唔係咧，係一個末字啊，日字旁。呢邊一個未字，讀個末字，不回因果，即係修行人咧，唔可以錯因果。大藏經咁多個理論，咁多冊，咁多部，深個道理、淺個道理，你唔使驚，就係靠佢信仰呢個因果兩個字，所以不回因果，即係咧唔好錯因果。咁啊，因為呢個八丈禅師講咗呢一句話，就同佢轉翻正啦。所以呢個老人家咧，就脱呢個狐狸身啦，唔再喺五百世裏邊咧做狐狸，佢就翻到佢自己個茅棟咧，佢就死咗啦。咁死咗就要火葬啊嘛，要塗皮啊嘛。咁啊，八丈禅師啊，第二次食早餐咧，佢就叫個班頭，個打板咁啊，咁就咗啊。唔係，咁有咩事打板啊？出波啊？唔係，冇事。咁你打板得噶啦，咁啲人問佢，唔係咁啊打板，因為我哋打板嚟做嘢啊，執做就靠呢個板啊。好似講經咧，夠鐘個板嚟打板，大家知道講經就話聽經噶啦。呢個板係個號嚟嘅。咁佛頭先講話，今日咧要逃避，因為咧大和尚冇人講心喎。我哋成間寺廟個個都沙沙盪盪，冇一個人去世喎，咁咪乜想逃避啊？佢話你知啊，你早知你打板啊，你跟住我嚟得噶啦。咁我個板頭大和尚下令啊，點可以話做咧？打板，打翻成廟幾百個人啊！大和尚領隊去到後山一間茅房，睇到一隻狐狸寫個茅房裏面，咁就八丈禅師嚟將呢個故事講俾大家聽，要大家嘅信因果。而呢個老者咧講錯一個字，五百世做狐狸，所以咧做個警惕，跟住又幫佢火化。咁所以我哋明白呢個道理咧。 你唔好乱讲啊，唔好误导人啊。你一你就讲个一，二三你就讲个二三，千万唔好话我相信，我认为，我谂，人呢啲咁嘅术语都害咗好多人噶。所以你一定要咧讲经法师，要句句都实实在在。一個一個字要清清楚楚，最多你不懂得那麼多我覺得你就講少一點，這個不是問題，我的學識不夠，我的知識很深，我不懂得我那麼多就講少一點，這個不是罪過，你如果盡了力量，我是懂得那麼多，再多的我不懂講的，這個沒有罪過，但是如果你亂講這個罪過就很大，跟這個老者五百世啊做不來，因為這個因果多重要呢，所以我們學佛的人最重要是信因果，吃佛又是因果，讀個樂又是因果，與其多樂為何我們修行這個是因是果將來究其成分呢，所以每一部佛經他有他修行各種的理論，我們依每一部經的修行就是他們因，有因就可以斷煩惱，要生死而得到這個出世的成果，所以這個經呢是一條路，是一條康莊大道，依經修行呢行一條呢最四正最平穩最康莊的大路，一直呢送到我去這個目的地，中間呢你不會跌倒，不會踢倒，不會呢有生命的危險，所以經呢就是經講的意思，那上來呢就包括幻啊、顯示啊、湧泉啊、成盟啊、禪啊、常啊、幻啊種種的解釋呢，就解釋這個經字。那麼大莊廣佛花經這幾個字呢，我們都解釋過了。那大莊廣佛花言就是氣，就是這個經的結題。經呢就是通行，就是通自己一對的。那麼大莊廣佛花言就叫做是別，因為第二部經呢不是叫大方講佛花言，那就叫做別了，經呢就是通題凡佛所說多條經，那就叫做通別，又是一對了嘛，那麼經包括呢能啊、所啊、通別啊，那麼幾對，那麼大方廣這三字呢就是一心之體，佛呢就是能正能修理人，花就是因，二就是莊嚴，以這個一成的因花，莊嚴這個一成的無常佛陀，所謂原始的因就會感到這個原始的果，那麼因果是同時絕對就不會錯誤，所以以上將個大莊廣佛花言經這個經題就講完，那麼第三名中第四變用呢就可以離開這個三惡道的苦，就正到這個出世的涅槃國，所以剛才我讀到這個經裡有幾個經文，往昔任何智慧力所做敬惡是五無間，縱此普賢大願望一念速就皆消滅，只要呢我們受持讀誦這個十大願望，由一者禮敬諸佛，這個十者普皆無量，我們日日讀誦以共呢依他所教呢去做到，怎樣禮佛，怎樣稱讚如來，怎樣廣修供養，怎樣懺悔業障，怎樣隨喜功德，怎樣請佛住世，知道十者普皆無量，我們依他所教呢隨運隨緣呢去做，加上念佛食素呢就可以呢令我們就往生淨土了， 所以古登有兩句說話是很重要的，這兩句話呢當然呢也有些人呢根據這個表面未必看得懂的，當然有學過佛經的人呢肯定個個都懂的，這兩句只是八句字的，一句呢就是由俗轉身，一句呢就是不要說錯，一句是俗處轉身，一句呢就是生處轉俗，這個是俗處轉身呢，有俗的轉成是生的，這個是俗就是我們的妄想，我們每一個人的人就是在我床上生人還未落床的，就是現在很多妄想，好像家庭主婦一生人的眼睛未清的，那今天早餐給什麼先生吃了上班呢，那些兒子的上學那給什麼早餐就吃呢，那到中午煮什麼晏晝先生放工回來吃呢，兒子的放學回來吃呢，那如果他一起身生人的眼睛仔未落座已經有很多的念頭，如果做先生做男人的他上班做工的嘛，例如在公司他做總經理今天要見哪一個客仔呢，要訂什麼東西付回來給那些工人去做呢，什麼時候呢要交貨呢，那就有這個想法，即是呢這個妄想就很熟的了，是人都每天都有很多的妄想，有很多的想法，有很多的思想，一直到今晚的上床休息的即使分落床試問的眼睛未曾分了之前呢，你都想明天其實做什麼，聽說呢幾多點翻工，一切一切呢他已經想得很清楚，明天穿什麼衣服打什麼領帶要見什麼人扮得四隻他都想很多東西，這些就妄想，這些妄想紛飛呢已經很熟了，那麼怎樣轉成生呢，生就是念佛，但是一般世俗人除非是信佛，就算信佛都未必做得到，不信佛的就更加生疏，妄想分飛很熟他做得到，你叫他轉成念佛呢很困難，就算他肯做肯聽你話去念佛或者做經初初就緊是生疏，加上我們由這個俗的妄想將它轉過來開始呢去重經念佛，即使是生疏未曾有俗初初都去做，那就叫做俗處就轉成生，第二句的生處就轉成俗，我們眾生剛才說你叫它念佛重經呢就很生疏，他未必肯聽你話的，但你勸他，你鼓勵他，你要給一點動力他，這樣勸他呢好好收，不要再墮落，不要再做罪孽，這樣雖然是生疏也好，你要叫他念佛，叫他吃素，不要殺生，不要結冤結仇，你要跟他結多些善緣，第世呢就算生西方做翻嘅人呢，你结多啲善缘，你哋生生世世好多人帮你啊，好多人帮你结缘啊，咁都系劝佢啦，好啲用功修行嚟学佛啦，咁就本来就好生嘅，但我都肯听你话，佢有咁嘅时间，佢听你话，虽然初初好困难，或者诵经好多啲字又唔识。又要找自己找老師教請問的法師怎樣修怎樣做要請問的，是初初的好生，那麼由生呢他因為相信你每天都是這樣做時時都是這樣做，你由生呢就轉成熟了，那麼所以呢這兩句話熟處轉生生處轉熟呢，我們就可以引離言經第五卷背後即是講了二十五年通的第十四種呢，這個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那麼最後一句是我本因地以念佛心 有生人今于此界是佛人，归于净土佛门通，我无选择，都是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思维第一啊！嗱，咁呢段经文咧，呢段经文啊，就佛门通嗱，都是六根，就系属于咧系生处。呢都是六根咧，就係屬住主生啊！都是六根咧，即係六根咧同時念佛，眼所見都係佛嘅境界，耳所聽係大家念佛嘅音聲，乃至到咧我哋嘅心所所想，都係往生西方，以共咧係念佛，所以呢、这個都是六根咧，就係、是、啊，逐次轉生，即係初初咧，六根同時二分咧，都唔係咁容易做得到嘅。雖然有生疏咧，我哋慢慢嚟，就將嗰啲妄念咧，好熟悉嘅，將個罪量咧係淡落、簡化，然後咧就呢個生處及佛法咧去學習。嗱，咁第二句咧係生處轉熟咧，就係、是、淨念相繼。我哋呢個念佛嗰種嘅清淨念物相繼，今日係咁樣念，聽日係咁樣念，日日係咁樣念，想得起就係念幾句，日日都係咁樣念咧。初初就好辛苦，唔係咧幾熟落。但係念得多咧，你唔使諗啦，你好自然咁咧。隨時都會念的，咁啊由生處轉熟就即係淨念相繼啦。我哋呢個念佛呢個清淨念咧，係相繼相續，唔會咧有間斷。到咗最後咧，定境現前，阿彌陀佛顯現嚟接引我哋啦，所以得三摩地啦。進入呢個首輪劫大成境界，就思為第一啦。咁啊，別人所證以咩為第一咧？我就唔知道，我唔敢講。如果你問我大勢至菩薩啊，我就話俾你聽，我就收呢個淨土法門，話我本因地啊，以念佛心入無生忍，今於此界咧，亦都以呢個念佛界思念佛人歸於淨土，所以佛問。别人所证我就不知道，以我所证呢，我无选择，我没有这个选择的，就是呢六根同时念佛，正念相继，正日守灵念大力，是为最第一。所以本经行愿品称为净土五经之一，就因为背后有一段经文呢，就是讲我们去世时乜嘢都带不走，唯有这个十大愿王引导我们去做个领队行师，领导我们往生西方。所以这个行愿品呢，就属于这个净土的五经之一啦。那么我讲到这处呢，是达到只九点钟一度差。咁啊，有啲嘢宣布嘅就我呢次讲经呢，咁啊本来讲经就每一晚讲一次嘅。咁但系医生话得肯定好唔到，所以呢你可以讲，你一定可以讲，但系呢你就唔好太老。你就盡量啦，所以咧家咧我就應承啊兩莊法師咧，就一路係講三日，就係 Friday、Saturday、Sunday， 即係禮拜五、六、禮拜三日，咁就七點到九點兩個鐘頭。所以家咧我就宣布，今日禮拜五第一晚，聽日禮拜六、後日禮拜係同樣係七點鐘到九點，咁啊聽晚咧再見啦。啊，回向啊！请打个错字，打个错字，漏咗回向啊，漏咗，大家转错翻啲手翻上得吓。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 一发菩提心，上师一报身，同心极乐国，南无阿弥陀佛。